真是有点疯狂。双背横踞，上去之后又下来，不喜欢上楼，那高度让我的心率不齐，但是我一直敲打键盘，潜意识里还真是一个魔法师，要是他上班再规律一点就好了。楼上也有月光，可能是同一个月亮吧。月亮没什么变化，就像是一个送奶工般来来去去。月亮的奶总是一样的，月亮的奶总是……等等，伙计，你又盘起腿了。好吧，没时间掺和月亮的历史了，连一个谷的历史你都应付不过来呢。他侧身睡着，没有声响，膝盖弯曲起来，我觉得太安静了。你总得在睡着的时候发点声音吧。也许他没睡着，也许正试着入睡。如果我走近一点就会知道了，也许他也摔了一跤。他的一只眼睛是睁着的吗？是吗？他有没有看着我呢？没有。他本会坐起来说，你不舒服吗，亲爱的？是的，我不舒服，亲爱的。不过别担心，亲爱的，因为这是我的病，不是你的。你继续平静而美好的睡吧，永远不要记得，我的污秽不会玷污你，任何卑鄙、灰暗、丑陋的东西都无法靠近你。韦德，你这个卑鄙的人。三个形容词，你这个卑鄙的作家。老天爷，你这个卑鄙的家伙，意识流能不能不用三个形容词？嗯。我再次下楼，抓住扶手，每走一步，我的内脏如翻江倒海一般。我来到一层，走到书房，走到沙发，我等着我的心跳慢下来。酒瓶就在手边，说到威德家的布置，那就是酒瓶总在手边，哼，没人藏起来，没人锁起来，没人说你不觉得你喝得够多了，亲爱的，你会难受的，亲爱的，没人这么说，只是侧身像玫瑰一样温柔的睡着。我给了坎迪太多钱，这是个错误，应该从一开始给点花生，慢慢的换成香蕉，然后来一点实质性的改变，轻松而愉快，总是让他充满期待。你从起初就给他一大堆东西，然后他就会有本钱，在这生活一天用的钱，他可以在墨西哥生活一个月，过得骄奢淫逸。所以当他有了本钱，他会做什么？好吧，假如一个人还能赚得更多，会有人觉得自己赚够了吗？也许没关系，也许我应该杀了那个目露金光的混蛋，一个好人因我而死，再死一只穿白色夹克的蟑螂又有何妨呢？忘了坎迪吧，总有把一根针磨钝的方法。另外一件事情我永远不会忘，它是用绿色的火焰刻在我的肝上的。最好打一个电话吧，要失控了，感觉他们跳跳跳，最好在粉色的东西爬上我的脸之前打给谁，最好打打打打给苏城的苏。你好，接线员，给我接长途。你好，长途部，给我接苏城的苏。他的号码是多少？没有号码，只有名字，接线员。他沿着第十大道溜达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在有阴凉的马路的一侧，在高高的长着顺风耳的玉米林下。好吧，接线员，好吧，那就取消拨号。让我告诉你，我是说问你些事情， 要是你切断我的长途电话，谁给基夫的在伦敦的那些时髦派对买单呢？好，你觉得你不会丢饭碗，那是你觉得。听着，我得直接和基夫的通话，让他接电话。他的男仆刚刚端茶过来，如果他不方便讲话，我们派一个方便的人来。我写这个是为了什么？我在避免思考什么？打电话，最好现在就打电话。变得更糟糕了，非常非常。这个东西的内容就是这些。我把稿纸折起来，塞进我的内胸袋的前夹后面。我走到落地窗前，把窗扉打开，来到露台上。月影阑珊，但这是咸谷的夏日，夏意从未阑珊。我站在那儿看着毫无生气的湖水，遐想着，沉思着。接着，我听见了一声枪响，阳台上两扇透光的门都开着，艾琳和威德的。艾琳的房间里没有人，威德的房间里传出一阵扭打的声音。我从门外一跃而入，看见艾琳正俯身和床上的威德搏斗，泛着黑色光泽的枪口朝上，两只手，一只男人的大手和一只女人的小手都紧紧地握着，却没人扶着枪托。罗杰坐在床上向前探身，艾琳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家居服，蓄有棉花的那种，头发胡乱地散在脸上。现在他双手握住了枪，猛地一拽，从威的手中抢到枪。我惊讶于艾琳的力量，尽管威的现在醉得很厉害，威的往后一躺，目光发直，气喘吁吁。艾琳侧身后退，撞到了我身上。艾琳站在那儿靠着我，双手握枪紧贴在他的身上，他泣不成声，大口喘气。我用手环抱着他的身体，把手放在枪上。他转过身，好像这才发现我在现场。他的眼睛圆睁，整个身体像泄了气一样倚靠着我。他松开了枪，这是一把笨重的武器，威伯里无击锤双动手枪，枪管还有余热。我用一只胳膊撑住艾琳，把手枪放进我的口袋，视线越过他的头顶看着罗杰，没人说话。然后威德睁开眼睛，嘴唇上玩弄着一抹疲惫的微笑，他嘟囔道，没有人受伤，只是朝天花板乱开了一枪。我感觉到艾琳的身体挺直，然后他抽身离开，双目变得有神而清亮。我没有拉住他。罗杰，一定要这样吗？艾琳的语气像是病人的低语。威德看起来像猫头鹰一样严肃而机敏地瞪着眼睛，舔了舔他的嘴唇，什么都没说。艾琳走了过去，靠着梳妆台，机械地把头发甩到脑后。他又一次浑身颤抖，左右摇摆着他的头。他再次低唤，罗杰，可怜的罗杰，可怜的悲惨的罗杰。威的直直地向上盯着天花板，他慢慢地说，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有人拿着一把刀在床边俯下身子，我不知道是谁，看起来有点像坎迪，但不可能是坎迪。艾琳说， 当然不可能。 艾琳离开了化妆桌，坐到了床边，他伸出手开始抚摸额头。坎迪很久之前就去睡了，而且为什么坎迪会有刀？ 威德同样用冷漠无情的声音说着，他是一个墨西哥佬，他们都有刀，他们喜欢刀，而且他不喜欢我。我在边上残忍地说，是啊，没有人喜欢你。艾琳迅速转过头说，请不要这么说，他不知道，他只是做了一个梦。枪在哪儿？我怒吼着看着艾琳，完全没理罗杰。罗杰威德转过头来遇上了我的目光，他说，床头柜在抽屉里，抽屉里没有任何枪，而且他知道，我知道那儿有药片，还有一些七零八碎，但是就是没有枪。罗杰威德加了一句，或者在枕头底下，我不太记得了。我开了一枪，朝那儿打的。我抬头，天花板上确实有一个洞，我走到洞的正下方，是的，是那种一颗子弹可以穿透的洞，凭那把枪的威力，子弹可以打进阁楼。我走回床边，俯视着罗杰，眼神凶狠。疯子，你打算自杀？你才没有做什么噩梦，你沉浸在自怜当中，枪不在抽屉里，也不在枕头下面。你起身去拿枪，然后回到床上，你准备好要让乱七八糟的事情一笔勾销，但是我不觉得你有那个胆。你开了一枪，没有瞄准任何东西，你妻子跑过来，那就是你想要的，只是怜悯和同情朋友，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连刚才的挣扎都几乎是假的。如果你不想让他抢走的话，他不可能从你那儿抢走枪。威德说， 我病了，但你可能是对的。这重要吗？ 哼，在这种意义上很重要，他们会把你送进精神病房，相信我，经营那个地方的人和佐治亚看守铁链球的狱警一样富有同情心。艾琳突然站起来说，够了，他病了，而且你知道，他想要生病，我只是提醒他这么做的代价是什么，可现在不是时候，回你的房间去。艾琳蓝色的眼睛寒光一闪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回你的房间去，除非你想让我叫警察，按理说这种事情需要上报。威德几乎咧嘴笑起来说，哈哈，叫警察，对，就像你对特里·伦诺科斯那样，是吗？我没有理会罗杰，我仍然看着艾琳，她看起来累极了，并且脆弱，异常美丽。那一闪而过的怒气已然平复，我伸出一只手摸了摸她的肩膀说，没事的，她不会再犯了，回去睡觉吧。她又看了我一会儿，然后走出房间。她走了之后，我坐在床边，她刚刚坐过的地方。你还要药吗？ 不，谢谢。我睡不睡着都没关系。我感觉好多了。 我猜对你开枪的动机了吗？只是有一点疯狂的表演，嗯？ 或多或少，我猜我有点头昏。 听着，如果你真想那么做，没有人能阻止你，这个我清楚，你也清楚。 是啊，你按我说的做了吗？打字机里的那堆东西。 这个你居然还记得。 我真是有点吃惊啊。写得很疯狂，但可笑的是却打得工工整整。我总是能做到喝醉还是清醒，基本上我都可以。别担心坎迪，你觉得他不喜欢你，但是你错了。我说没人喜欢你，我也错了。我那只是想刺激艾琳，让她生气。为什么？他今晚已经昏倒过一次了。不，艾琳从不昏倒。那就是假装的了。他也不喜欢这个结论。我问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一个好人为你而死？威德皱眉苦想，都是废话。我告诉你，我做了个梦。我是在说你打出来的那堆东西。现在，他看着我，把头放到枕头上，好似脑袋有千斤重。那是另外一个梦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坎迪有你的什么把柄吗？够了，伙计。威德说着，闭上了眼睛。我起身关门。你不能永远逃避威德，坎迪可能是一个勒索者。很简单，他甚至可以和和气气的勒索，一边对你充满好感，一边卷走你的钱。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一个女人吗？威德闭着眼睛说：“你相信那个蠢货，罗琳？”也不见得，要不就是那个妹妹，死了的那个，嗯？本来，我只是信口一猜，没想到歪打正着。威德的双眼猛地圆睁，唇上泛起了白沫。这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吗？他问得非常慢，声音如同耳语一般。你更清楚，我是被邀请来的，是你请的我。威德的脑袋在枕头中前后翻滚，尽管吃了速可眠，他仍然神经紧张，脸上挂满了汗。我不是第一个有奸情的深情丈夫，让我一个人带着该死的，别烦我。我走进浴室，拿出了一条洗脸毛巾，擦干脸上的汗。我轻蔑地朝他大笑，我就是完结所有混蛋的那个混蛋。等这个男人倒下，狠狠地踢他，再踢他。他很软弱，无力抵抗，无力回击。我说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。我没疯。你只是希望你没疯。 我一直活在地狱里。 哼，当然，这很显然。有趣的是为什么？给你，拿着这个。我从床头柜里又拿出了一颗速可眠和另一杯水。威德用一只胳膊肘撑起来去抓玻璃杯，但是差了足足四英寸。我把药放进他的手里，他成功吞下水和药片。接着他平躺回去，泄了气一样，脸上毫无血色，鼻子像被掐过一般。他差点死掉。今晚他没有推任何人下楼，估计他从来也没有做过这种事情。威德的眼皮开始变沉，我走出了房间。威布利在我裤子后兜里，沉甸甸地向下扯着我的口袋。我又开始下楼。艾琳的门开着，屋里没开灯，但是有足够的月光勾勒出她站在门内的轮廓。她好像喊了个名字，但不是我的。我朝她走了过去。

这简直要人命啊。我像是一头发情的雄马一样，我即将失控，可不是天天都有这般女人向你发出如此的邀请。谢天谢地，堪迪救了我。微弱的咯吱声传来，我转身一看，门把手在动。我急忙脱身跳往门口，我打开门闯了出去，墨西哥人正沿着走廊狂奔，准备下楼，跑到一半他停住了，转身又挑衅似的对我笑，然后又走开。我回到门边关上门，这一次是从外面关的。那床上的女人发出了某种奇怪的声响，现在对我来说仅此而已，奇怪的噪音。魔咒被打破了。我快速下楼，穿过书房，抓住那瓶苏格兰威士忌放到瓶身，实在喝不下时，我斜靠着墙大口喘气，让那个东西在我体内燃烧，直到烈焰烧到我的大脑。离晚饭结束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比一般意义上的一段时间还要长。威士忌很快把我放倒，我仍然在狂饮，直到房间开始变得模糊，家具全都在错误的位置，灯光好像野火或夏日的闪电。接着我躺倒在皮沙发上，试图放稳我胸口的酒瓶，但它好像已空，滚到一边，砰的一声砸到了地板上。一道阳光扎得我的脚踝痒痒的，我睁开双眼，看见树冠在雾蓝的空中缓缓摆动。我翻了个身，沙发皮蹭到了我的脸颊，那感觉仿佛像是有一把利斧瞬间劈过我的头顶。我坐起来，发现身上盖着一条毯子，我一把推开，把脚伸在地板上。我怒气冲冲地看了一眼表，6:30差一分。我站起身来，这简直是在对品格和意志力的考验。我用尽了所剩无几的力气，我并不像是以前那么精力旺盛了，艰辛的岁月让我力不从心。我拖着步子走到小盥洗室，摘下领带，脱下衬衫，用双手把冷水拍在脸上和额头上。我用毛巾胡乱地擦干了湿漉漉的地方，重新穿上衬衫，打上领带，伸手拿我的夹克，口袋里的枪砰地撞到了墙上。我把枪取出来，把旋转弹膛从枪身上取下来，把弹药桶倒在手上，五粒子弹，还有一个烧黑的弹壳。接着我想，这有什么用呢？子弹总归到处都有，所以我把它们物归原处，把枪拿进书房，放进了书房里的某个抽屉里。当我抬头，发现堪蒂站在门口，穿着崭新的白色夹克，乌黑油亮的头发也整齐地向后梳着，眼神带着恨意。您想要点咖啡吗？谢谢。我关上了台灯，老板没事，睡着了。我关上了他的门。你为什么要喝酒？ 不得已而为之。 哼，没得手，对吧？被扔到了垃圾箱上，四下侦探。 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 今天早上你真是太软弱了，侦探，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硬汉。 把开死的咖啡拿过来， 婊子养的。我一跃抓住了堪蒂的手臂，他没动，只是鄙夷地看着我。我大笑着松开他的胳膊。 你说的没错，堪蒂，我是不够强硬。 堪蒂转身走了出去，没过一会儿就拿着一个银盘子回来，上面有一个装着咖啡的银壶，糖和奶油，以及一块干净的三角形餐巾。他把东西放在鸡尾酒桌上，把桌上剩下的空瓶和饮酒器皿拿走，捡起了地上的另外一个空瓶。 很新鲜，刚煮的。说完，然后走了出去。我喝了两杯黑咖啡，然后点燃了香烟，一切安好。我仍然属于人类。这时，坎蒂又回到了屋里，他阴郁地问：你想来点早饭吗？不，谢谢。好吧，那就赶紧滚，我们不欢迎你。我们是谁？坎蒂打开一盒香烟的盖子，拿出一支烟，他点燃，无理地朝我吐着烟圈。他说：我照顾老板。那你也赚得不少吧？坎蒂皱了皱眉，然后点头说：哦，对，待遇不错。外快有多少？比如让你住嘴。他换回西班牙语说：听不懂。哼，你肯定懂。说吧，你敲了维特多少钱？我估计没有几码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几码？200块。坎蒂咧嘴一笑：那你给我几码吧，侦探，这样我就不告诉老板昨晚你是从艾琳的房间里出来的。200块足够买一大车，你这种老木了。坎蒂对此不予理睬。老板发起脾气来非常粗暴，最好一次性付清，侦探。你这是花衣流氓的把戏，你知道的事情都不值钱。很多男人在醉酒之后都会鬼混，不过艾琳全知道，你的料卖不出去。坎蒂眼睛一亮说：你不要再来了，硬汉。是啊，我这就走。我起身绕过桌子，坎蒂的脸始终冲着我，我看着他的手，但显然他今早没有带刀。我起身上前给了他一巴掌：我可不会容忍被一个佣人叫做婊子养的油头佬，我在这儿是有正事儿，随时想来就来。从现在起，关好你的嘴巴，下回抽你的可不是我的手，会是一把手枪，然后你那张美丽的脸可能就不复存在了。坎蒂纹丝不动，对那个巴掌也无动于衷。巴掌和那声蔑称对于他来说都是致命的侮辱，但是这次他只是站在那儿，表情木然，一动不动。然后他一句话没说，拿起咖啡盘走了出去。我对他的背影说：谢谢你的咖啡。坎蒂继续往前走，等他消失后，我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，抖擞了一下精神，准备上路。真的是有点受够威的这一家子了。当我穿过客厅的时候，艾琳正走下楼梯，她穿着白色宽松长裤，白色露趾凉鞋和一件浅蓝色的衬衫。她一脸惊讶地看着我说：我不知道你在这里，马洛先生。她说话的样子好像已经一周没有见我，而我只是进来喝杯茶。我把枪放进了桌子里。 枪？ 哦，昨晚有点疯狂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以为你已经回家了。我走近他，他的脖子上戴着一根金色的项链，上面有一个乳白色珐琅质的吊坠，吊坠上有金色和蓝色的图案。蓝色珐琅质的部分看起来像是一对没有展开的翅膀，衬托翅膀的是白色的珐琅底盘和一柄刺向书卷的金质短剑。我看不清上面的字，但是看起来很像是军队的勋章。我说：我喝醉了，故意的，而且很粗鲁。 我有点孤单。你本来无需这样的。艾琳说着，眼睛像水一样清澈，没有一丝的狡诈。我说，见仁见智吧。我现在就走，不敢说一定会回来。你听见我说枪的事儿了吧？你放进了他的桌子，也许放到其他什么地方更好。但是他没想开枪自杀，对吧？我无法回答，也许下次就会了。艾琳摇了摇头。我不觉得，我真的不觉得。你昨晚帮了我的大忙，马路先生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你已经努力尝试过了。艾琳的脸颊微红，然后大笑起来。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。艾琳慢慢地说，望向我的肩膀后方。某一个我曾经认识的人来到了房子里，某个死了十年的人。他的手指上移，摸着发廊金吊坠儿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带着这个，这是他送我的。我说，我也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但是我不能说。别忘记告诉我逻辑的进展，需要帮忙的话，也尽管说。艾琳低下了眼睛，直直地看着我说：“你说过你不会回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确定，我可能不得不回来，希望不必吧。”这栋房子里有什么地方出了大问题？酒瓶里的那只是一部分。 什么意思？ 我觉得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。艾琳仔细地想了想，手指仍然轻柔地抚摸着吊坠儿，她耐心地缓缓舒了一大口气。她安静地说：“总会有另外一个女人，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，也不是什么致命的打击。我们有误会，对不对？或许，我们甚至没有在说同一件事情。对，有可能。”艾琳还站在台阶上，倒数第三节，她的手指还放在吊坠上，她看起来仍然像一个金色的梦。尤为可能，如果你说的另外一个女人是琳达·罗琳的话。艾琳把手从吊坠上拿开，又下了一个台阶。她冷漠地说：“罗琳医生好像和我意见一致，她一定有些信息来源。你不是说她和贤谷里半兽的男人都上演过那一出戏码吗？”“嗯， 我说过吗？”“ 好吧，那只是那种场合下的客套话。”艾琳又往下走了一个台阶。“我还没刮胡子。”这句话让艾琳大吃一惊，然后大笑起来。“哼，我可没指望你向我表达爱意。那你到底想指望我做什么呢？”威德夫人，一开始你劝我去找人的时候，为什么是我？我有什么好的？”艾琳安静地说：“你很守信，当守信并非易事的时候。”“哼，我好感动啊，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什么理由。”艾琳走下最后一级台阶，抬头看着我说：“那理由是什么？” 或者说即使是这个理由，这个理由也实在不怎么样，差不多算是世界上最差劲的理由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做的事情，守信这件事情，即使是个傻子也不会做两遍。你知道，这次交谈越来越像猜哑谜了。你是一个很神秘的人，韦德夫人。再见，祝你好运。如果你真的关心韦德，最好给他找一个好医生，而且要快。艾琳再次大笑说，昨晚只是轻微的发作，你应该看一看更严重的情况。今天下午他应该已经在工作了。 能工作才怪。 但是相信我，他会的，我非常了解他。我当面给了艾琳最后一击，听起来非常的卑鄙。你不是真的想救他，对吧？你只是想看起来好像在努力拯救他。你简直是对我口出毒言。艾琳从我身边走过，穿过餐厅门，接着整个大厅变得空荡荡的。我从前门走了出去，那是一个明亮而隐秘的山谷里完美的夏日清晨。离城市太远，所以没有雾霾，低矮的山脉挡住了来自大洋的水汽，一会儿肯定会很热，不过是那种微妙而精致的热，不是沙漠中央那种酷热，也不是城市中央粘稠的闷热。仙谷是一个完美的居住地，完美。精致的人们住在精致的房子里，精致的汽车，上好的车马狗，甚至连后代都可能是最优质的。但是一个叫马洛的男人只想从这儿逃离，而且赶快逃离。我回到家，刮个胡子，洗了澡，换了衣服，才感觉又重新清爽起来。我做了早饭，吃完洗好盘子，收拾厨房和后廊，点了一斗烟，拨了电话回复服务，但并没有人找我。干嘛要去办公室呢？除了新的死蛾子，新落的尘土，再无其他的心事。我也可以为了这些鸡毛蒜皮跑一趟，顺便去探望一下那张还散发着咖啡香味的钞票。我可以这么做，但是我不想。我心里面酸溜溜的，因为我知道那根本不属于我。它是用来收买什么的呢？一个死人要忠诚有什么用？呸！我正在透过宿醉的迷雾审视自己的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雷蒙德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殷超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梦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87.6，